置身。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 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他谈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关注今天教育新闻的主要内容，高招本科提前批分数线出炉，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网络计划也在提前批录取，双培及市属高校与在京中央高校共同培养优秀学生，每年遴选一批市属高校优秀学生到在京中央高校。高校开展为期2年的访学活动。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按区投放招生计划，今年首都师范大学在京本科提前批 B 段分别录取83人和34人，首都医科大学在京本科提前批 B 段共设双培和外培计划94个，全部投放在理科，共录取85人。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和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将陆续在全国高校开展，该活动主题为丰富网络文化内容供给。据了解，本届大学生网络文化节面向在校大学生征集优秀微电影、动漫、摄影、网文、公益18中国优秀童书 TOP 榜单集中展销，百场品质阅读活动、阅读家工作坊、儿童阅读大会以及国际特展。日前由为阅读导师，将通过名师荐好书的形式为青少年推荐好书，培养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亲身体验太空过 等代表性科技成就，策划展品展项60余件。通过本次展览，观众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在航空后还将赴各地巡展。炎炎夏日，空调给我们带来了丝丝清凉，但过低的温度不仅对身体健康无益，还很耗费能源。您知道吗？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每周一至周五9点和17点将播出环保诵读作品。网友和听众朋友们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了解本周的足球新闻。2018年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开营，百队杯足球赛下周揭幕，中国足协将办 U11 少年男足，同时能够带动各学校足球运动的发展。日前，无爱足球北京城市足球联赛之第35届百队杯足球赛领队会在地坛体育馆共有764支，创下近年来的新高。比赛将于7月17号到31号举行。为方便城区和远郊区的足球少年就近参赛，U11 也就是11周岁以下少年男子足球赛将在贵州省紫云县举行，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48支队伍近600名小球员参加。 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 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选。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啊，对。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呈现之后，现在北京市的校园足球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组委会的吴桐吴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 希望呢，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学们、体育老师们能够知道现在我们整个的北京市的校园足球发展的现状，全国的那么我们就是还是先请这个孙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国内啊，包括我们咱北京市究竟现在的那个校园足球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好不好？ 嗯，是这样，因为这几年我们对校园足球的推动，是其实现在校园里这个足球的氛围。化整体的这个文化氛围还是不够的。 嗯， 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拉美的这个叫做跟记者对话的这么一个节目。 嗯， 当时阿根廷的一个记者，他就很直接的提出，他说我走了很多学校， 嗯， 发现中国好多的学校足球开展的非常好。从来没有看到呢。 嗯， 其实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上， 嗯， 就是整体足球文化还是 练球， 对， 已经差不多就这样了。 嗯， 所以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想过这它应该如何解决吗？ 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社会。看到虽然我们推动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呢确实校园足球在开展中也有它的现在比较困难的地方。 嗯， 比如说北京就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有的学校我知道的人均活动面积只有一点几平米。 嗯， 这样的情况下它很难开展， 转不开身了都。 对，第二种情况呢，也确实存在一个，就足球教师， 嗯， 就足球专业方面的教师也确实比较缺乏， 嗯， 所以这两个点呢，也同时在制约着足球的。 我们再去占地，我们弄一块操场，就能够完全解决的。 嗯， 很多时候是要家校社会共同联动组合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 首先我觉得现在教委做的这个足球特色校的推动， 嗯， 对于整体校园足球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嗯， 比朝阳区有朝阳区的足球特色校， 嗯， 其实这个的推动大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嗯， 因为足球特色校提出了叫三个一嘛， 嗯， 就一支队， 其实呢也是从国家的层面政府的层面、然后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同学们、首先是认识足球、然后到有生之年能够拿到大力神杯、那现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包括时间大概会有多久、你有这种大概的一个计算吗，或者通过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 就能把楼一定建那么高、那还需要一个后续的过程。这个时间就不太好说。但是如果从整体现在的发展， 进行一个类比、他们其实我印象中日本大概也就是在八九十年代、然后突然之间开始就是对于这个足球运动啊、进行一个大量的他们原来的教练有吉科，这些很知名的啊，包括他们的联赛里面请到一些知名的一些、稍有不在巅峰期的这些外国球星，然后后来好像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经历了这个十几二十年，我们再看到到98年世界杯、02年世界杯、06年、10年，尽管它并不是说多么的明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咱们都是专业队的这种体制，好像出球星大家都在讨论，尤其我看一些网上的论坛，都在说说专业队体制啊，绝对比咱们 关系，不是说我们人多所以我们就比他们快五倍，这个我觉得是不成立的。但是呢从体制上来讲，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对发展，因为从小这样转的发展，其实它有个最大的弊端，尤其是大的球类项目，它很快就会遇到瓶颈，而遇到瓶颈以后很难现在带队的成绩，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比如说我带的十岁这个年龄组的， 我一定喜欢找1.8米的孩子，而不愿意找1.5米的看起来有灵性的孩子。 对，而对他的比赛影响是非常大的。而我们很多的体制，你看从小走业余体系，然后很少他就很少上课了，已经。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的文化要求啊等等都会比较有压力。然后真正到了成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很有名的像巴西的苏格拉底啊、这个好多队员都是研究生、什么学医的博士、他们对这个技战术的理解、对整体对球队整体 爱苦苦追寻宁愿和你飘忽不定 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听众朋友，夏至之后北京渐渐进入了三伏天，夏季大排档越来越火爆，导致北京市餐饮环境污染投诉的举报明显增加。当的聚集区域开展了专项的执法检查。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地区